呢單嘢反而爆起咗佢做咗明星啦。 唔係囉，有乜問題呢？即係你通識都有講呢一個性工作者㗎，係咪應該會有？通識都會講即係究竟女人係咪被物化咗㗎？即係情愛或者性愛可唔可以成為一種交易㗎嘛？喂，都係通識一部分嚟㗎，呢、這個阿 Sir 應該點喎？屌，係嘛？ 喂，但其實承接翻我哋上個禮拜咧，我哋講過，即係其實歐盟咧咪講個洗底法案嘅。 嗯， 喂，其實你覺得兩 Sir 有冇必要去洗底咧？即係嗱，我 like 過個咩啫？咪即係其實嗱，佢叫 Google 咁樣幫佢搞，喂，洗咗底佢。喂，我唔想俾人知道我以前 like 過一四一啲女女啊。咪但係其實唔係喎。 算啦，佢點洗到底啊？如果繼續去 proceed 呢一個嘅所謂嘅legal 個 means 嘅話，佢點樣洗底 啊？法庭有記錄㗎嘛，係咪、啊？你民事訴訟嘛，個人誹謗啊嘛，點洗？佢自己都唔想洗。 喂，同埋即係未見官先打三十大板啦，唔係未見官就先被洗四十大板， 冇錯， 係咪先？屌，佢而家已經俾人洗咗四十大板。 喂，但我唔好明喎、啊，最近嘅消息就話，即係連高登佢不嬲都唔會俾 IP address 嚟㗎嘛，咁點解今次會被逼俾 IP address 嚟咧？ 唔係，高登個 CEO 咧，佢自己就話，因為收到法庭嘅傳票，咁所以唔係收到法庭嘅班令，咁所以咧就迫於無奈，要將嗰啲有關嘅高登嘅 IP address 咧就交俾 兩上。佢冇 defend 咩？佢冇 defend 咩向法庭？喂，大佬呢啲係嗰啲人嘅 piracy 嚟嘅。 呢樣嘢佢係完完全冇解釋。 喂，同埋嘲笑佢叫雞啫。喂，同埋而家唔係啊，而家啲人轉咗啦，轉咗啦，阿院長，即係而家啲人咧係即 係肯定佢冇啊。 係啊，而家啲人係肯定佢冇叫雞啊嘛，係咪先？ 即係個男人九個叫雞，唯獨一個就係佢唔叫雞。 係啊，屌！喂，而家個個都同佢申冤喎。喂，大佬，但係佢真係唔著數。日日喺度講將 pop 呢個咩叫 keep learn 同埋叫雞，即係等於一個同義詞咁解喎，真係。喂，你去邊啊？我去 keep learn 啊，咁樣。 喂，其實你咧，我哋而家呢一度落黑道開工咧，基本上都好近嘅，因為我呢座大廈隔離就係 富士山開工， 富士山， 係富士山嚟噶嘛，係嘛？你中意咩？其實我話俾你聽，如果我係佢，我係阿 Keith。我就会咁嘅，即系除非你真系影到我嘅啫， 系 即系呢啲系傻嘅，好捻难影到嘅。我哋公众人物都影唔到啦，何况系咪？你新花都会有张相出嚟咩？仆街，系嘛？ 有啊 ，P 嘅啫 ，P 上去咯 ，P 上去，或者阿老美男自己走去影咯，都真系。 系啊，真系唔系，其实真系，我觉得就。即系 一动不如一静啦，呢位啊， 系啦， 系啊， 即系， 不过而家你佢炒到咁，佢唔告落去又系死，告落去亦都扑街， 系嘛？即系床板夹春袋， 唔系而家最 鸡咧？你话 最尴尬翻系法庭喎、 啊， 喂，法庭话颁令叫啊高登 CEO， 我怀疑有冇啊？ 唔知首先唔知道法庭就係俾人擺咗上台， 嗯、 就話喂要高登 CEO 將嗰啲 IP address 佢同埋嗰啲會員嘅私人資料就交咗俾個兩 Sir。咁、嗯、但係但係問題嗰個兩 Sir 咧，其實係有責任要講喂，即使你收到嗰啲資料，要用嚟做乜噶嘛？如果唔係，我真係驚㗎喎。 唔係，我有個懷疑就係因為你都要有個 case to be trial 啊， 係咪？ 係啊， 你冇 case to be trial 嘅時候，喂。確實係你拉咗，人哋講話你拉咗，咁唔係誹謗嚟㗎。 咁同埋佢話有人， 但係拉咗亦都唔代表佢叫個雞，呢個都係事實。 咁啊係喎，即係純粹係證明佢自己本身佢嗰、那個即係取向啫，幾多審美眼光啫。唔係，但係佢都唔平喎，那個、叫個 Mickey 嗰條女啫， 係咩？ 成千五蚊㗎都， 哦、 即係佢揾到㗎，係啊。但係你咁樣斷佢衣食 嘅話咧，咁對於普入天堂嚟講，即係千五蚊即係執一次應該 咁啊，真係好行嘅啫。 即係斷佢米路，以後點揾食啊？哥， 你講 Mickey 定係還是阿補習天王？ 梗係補習天王啦 ，Mickey 人哋明明唔叫雞嘅。咁以後點算啊 ？Mickey 就發一達啦，大佬。 但係其實我最怕真係其實即係起咗先例，大佬。喂，話你叫雞咋？你已經話人哋肥胖啦。喂，咁其實你以後任何政治人物，喂 cap 你圖嘅，改你圖嘅，喂你都可以過人哋肥胖嘅喎。 啱啊， 係嘛？喂，即係好似嗰啲後面 model 王一樣 wallpaper 咁樣。喂，我冇去做過海盜嘅，屌！喂，咁撚樣都可以告得嘅。即係喂，咁你喂，其實你係無喂，你係無完全係無了無知 嘅 其實。 喂，所以其實喺呢一個嘅資本主義嘅世界裏面，法律係變成有錢人嘅工具咯，係嘛？喂，我哋嗰啲咁窮鬼，我點樣告黃老邪誹謗？ 係啊， 我點樣告佢誹謗？即係你亂鳩 咁，因為冇錢而唔告佢誹謗咩？

要找香港的 branch 去 verify 先至信得过佢。 虽然内地的会计师考个牌呢，即係比全世界呢都係數一數二難考 嘅。 係。 係啊。因為佢大概唔過 10% 合格率。 嗯。 咁、 嗯、 但係個問題就係呢，嗰包仔嘅專業操守同專業守則你真係完全係唔可以相信嘅。我哋嗰啲直情係翻箱倒籠呢，係同你重新做個盤數。 係。 係啊。 嗯。 係咪，如果唔係你過唔到證監會、你上唔撚到市㗎。好啦，如果而家你咁嘅話呢，你以為益咗內地啲會計師樓，其實呢就影響到你嗰啲上市公司嘅上市地位。 係。 系嘛、 嗯？ 就算你上得到都好啦，你打通埋证监会都好啊。个、 嗯、 问题就系、是，喂，咁投资者点啊？ 系 啊，我对住你个盘数，系嘛、 啊 嗯？喂，你谂下，连美国佬啊，全世界经济即系手执牛耳， 系、 啊啊、过去嘅日子里边，佢有个叫所谓嘅美国嘅会计制度，佢而家都要跟国际嘅会计制度， 系啊， 因为 consistency 嘛， 嗯、 即系佢睇每一个唔同嘅会计嘅项目，佢有唔同嘅计算方法，点捻得啊，大佬、 嗯？ 你计 revenue 有个唔同嘅recognition 嘅标准，你有 measurement 嘅标准啊， 系 咪好捻大镬？ 好捻大镬噶， 系咪？香港又有香港唔同嘅，咁喂，大佬，咁你个 revenue 咁系点样计出嚟、嗯？我真系唔捻知道。你几时开始计啊？系咪、 嗯、 我发咗张单先计啊？定系还是个 service 已经 render 咗去计、嗯？即系话已经服务完毕啦？定系啲货到计咧？咁样 定系收钱嗰刻咧？三种唔同噶嘛，最少 收钱嗰刻就系 cash account 嘅，全 尤其系阿萧生，唔系，我唔系讲，唔系尤其系你讲到系，即系其实而家越嚟越多内企嚟到香港上市啦，系咪？你核数又用翻佢哋嘅标准，喂，而我哋自己本身恒指嘅成分股啊，即系其实内企嗰个占比系越嚟越高啊，即系变咗大陆咧嗰套会计制度咧，其实系大量咁入侵香港的， 唔会。 是吧， 如果你翻嚟香港叫香港会计师同你签咧，其实咪一样系做翻个工序， 嗯， 系咪？我同你执个盘数啫嘛。不过佢话佢唔俾你派人翻上去做审核，咁我点样做啊？所以佢呢个咩财务部嗰个 proposal 咧， 系 it doesn't work。 喂，但 系唔 work 噶，你俾我都唔签啦，我点签啊？系、 嗯、 咪？我同你执个盘数，即系我再收多次钱啦，我又冇得做，我都冇得去做审计嘅时候。所以呢个我觉得、嗯， 所以你会唔会觉得就系大陆政府咧，即系蒙 混啦， 完全系明目张胆当香港系尿壶咧？即系完全系纯粹系即系当香港系化妆师啦，即系呢个国际化 妆师。当我哋橡皮图章。 咪系咯，屌！ 谂住你班契弟，即系为咗赚咗几个臭钱。 吓、啊， 咁啊乜柒都肯做。 咪仲有嗱，其实今日我哋都同阿萧生即系约两去即系讨论嗰啲问题啦，尤其系 CIPA 嘅问题。咪即系讲真，你而家咁落闸，喂，你而家喺大陆执业嗰啲，喂，你点捻样算啊？喂，你变会计界难民嘅咯。用翻曬嚟香港， 咁啊冇乜香港嘅喺會內地執業嘅、 啊， 即係主要就係因為有好多內地嘅公司喺香港上市，咁、所以咧先至揾香港會計師嘅啫、或者喺香港成立咗間公司，就要揾香港會計師簽嘅啫。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淨係單係上市嗰條數啊。我點樣同你簽啊？ 咁但係其實而家你咁財政部佢呢咁樣嘅 announcement 咧，會唔會係單係咪等於單方面咁樣逼咗呢個 CIPA 嘅 promise 咧？ 可以咁樣理解，因為點解咧 ？CIPA 咧就係話兩地嘅專業人才互通噶嘛。係 啊，係啊。 咁當然你話互通，梗係唔係完全冇曬機制啦。 係、 即係話你兩邊可能你補翻某一啲嘅 paper。 系， 咁你就可以攞埋內地嘅會計師資格，或者係佢嚟到香港，佢加一兩份 paper， 可唔可以攞埋呢個啫？咁呢個係好正常的一樣嘢嚟啫嘛。即使美國同香港又有，英國同香港都有嘅呢樣嘢，係咪？即使係會計都有㗎。 係、 因為確實你叫我點樣翻大陸執業啫、我都唔識內地嘅税法，我都唔識內地嘅公司法，係嘛？咁我要考翻嗰啲嘢係正常嘅。咁但係我哋以前係唔需要做呢樣嘢啊嘛，因為就算我同內地 collaborate 即係嘅會計師係咪？咁佢幫我做翻啲嘢，不過話俾你聽，嗱，我哋嘅標準係咁，咁你跟翻我個格式同埋嗰個手續去做啊嘛。咁但係而家你點啊？即係外判啊？ 係啊， 即係例如 Anthony， 你係內地會計師嘅，我信你咪得咯。咁我信你，但係撲街，我簽名咪即係我承擔風險，有咩事嘅時候，屌、你又拍個攞又走撚咗去喎，大佬。 佢盤數亂做得㗎，其實 係啊， 係嘛？呢、 這 個先至係最大鑊嘅問題嘛。 所以真係好撚大鑊啊！ 唔係我哋， 唔係其實唔係嗱，時間差唔多啦，我哋要宣傳一啲嘢啦，係咪？我哋聽，我哋呢個禮拜六咧，我哋有新節目喎、 就係呢個爐炒花生。 爐炒花生，爐炒花生點樣嚟嘅咧？ 因為呢一個盧漢花生俾呢個 D 100 cut 咗嘛， 係嘛？ 咁啊，金英同阿 Raymond 就好想好想， 係就 繼續延續， 係繼續延續。 咁佢哋嘅講法就咁，因為

每做一樣嘢，心目中都另外有一啲嘢，因為我知道人哋噶嘛。即係譬如我而家做知識保護，就會講翻啲書嘅，或者好有系統地介紹嗰書，或者有系統地介紹煮嘢嘅。咁呢個係來自 Khan Academy 嘅，其實係。而家咧，我又希望搞一個 conference， 即係全香港高手聚喺呢笪地方度講一個 topic， 做 presentation 嘅，每個人。好、哦、精彩！你谂五分钟、十分钟嘢讲，大家讲同一个 topic。 咁即系其实基本上 咁嗰个系 TED Talk 嚟嘅，嗰、哦那个系你知唔知啊？ 系、嗯。喂，但你讲呢啲咁 concept， 好似其实主场新闻都有做紧嘅呢啲嘢都。即系你自己本谂，你本身就谂住做一啲即系文字性嘅嘢啦。而佢自己本身就系 visual 啊，即系其实嗰方面，甚至乎即系话佢哋都谂住搞埋网台添啦。即系其实你本身就系见到你两边咧，其实系 merge 紧同一个咁嘅 model。 我覺得即係主場新聞係咪做到網台咧？咁呢一個就係即係佢可以嘗試，但係即係做網台之困難咧，唔係佢哋能夠想像。即係你唔係開個台就有人聽，即係做網台最主要咧就係你啲主持嘅 quality 係點 㗎？識做， 即係我哋即係用咗好耐 collect 翻嚟嘅，即係呢啲主持係你知。 即係同埋尤其係嗰個 presentation 係啊，即係唔係話即係。兩個坐埋喺度傾偈就叫做係節目嚟噶嘛，即係咁樣 係。唔係，同埋我記得你亦都講過就係其實嗰 expertise 啊，即係其實你對嗰方面咧熟咧，你都唔夠即係一個重要嘅主持緊要噶嘛。即係 that's why 點解 TVB 會揾阿黃毓民去做即係廣播啊嘛，大佬啊，係嘛？即係嗱。佢但係其實佢都係執幾攤嘅大佬，佢都揾咗你先啫嘛，係咪？嗱揾咗你之後，就唔知又揾埋傑斯，跟住傑斯唔要先揾俾佢啊嘛。 仲有長毛 嚇， 仲有長毛 嚇，即係你見到就係話，哇！而家咧，即係香港又有咁嘅問題喎，咁啊似乎即係過猶不及喎，即係其實就係話太過重視包裝啦，太過重視 presentation， 哇！樣樣嘢都唔抱嘅。嗱，你新聞就小花啦，係咪？財經就演員啦，即係其實你冇樣嘢精嘅。 係咁就係。唔係即係呢個，但係我其他嗰啲範圍太闊啦，我唔想講啦。但係即係網台嚟講咧，即係你嗰、那個等於即係我一路都講，第一做電台嗰陣係講做電台。最緊要嘅嗰樣嘢叫有性格，冇性格咧你就唔使做，因為你聽把聲咧係氣質賣嘅係 character， 你要知道永遠賣嘅 character。好啦，網你又要能夠做網台咧，你要 differentiate 到網台同其他電台先啦。呢個係大班嗰呢一百長期嘅問題，即係咁。 differentiate 同主流嘅問題 係啊嘅分別，你分唔到出嚟，即係咁樣係。 咁但係劉少林迷唔迷，其實都靠你嘅。 係啊。 咁你都即係六啊幾都要退休嘅人嚟㗎啦，咁如果冇你點算咧？ 咁即係我希望即係再做多一兩年，有其他人可以 pick up 咯。而家有啲節目都唔 即係你培訓緊呢接班人。 唔係，你見到我其實我嘅節目就不停揾新人嚟做，做咗就俾佢出去自己讀自主一年嘅。其實就係即係咁樣。做主節培訓節目主持咧係最重要嘅，其實 即係蕭生，你俾你自己嘅時間表就係大概係兩年啦，最多 兩年啦，係啦。 哦， 其實今年咧就應該喺生意上咧就完全退休噶啦，我將到65歲生日咧就喺生意上完全退休，生嘅嘢咧就唔搞噶啦，我都係搞呢啲嘢嘅啫，即係咁樣 係。 有冇咩 potential 嘅人選？如果喺迷迷，你覺得係可以接到你？ 嗱，即係舉個例咧，即係近呢一兩年先至出嚟嘅，咁啊 Henry 做節目咪非常好咯，係爭少少嘅啫， 係。 阿劉翁咧又係爭少少嘅啫，其實係佢哋做節目咧都係好有 character 嘅，咁快必唔使講咧，即係咁樣係快必唔使講啦。阿欣生咧就好多人 download 嘅，因為我諗係大陸嗰啲人翻牆落嚟聽，即係國情揭露，即係佢講啲秘密咧， 主要係廣東嘅啫嘛，其實 佢都係廣東嘅，因為廣東話。 唔係因為我亦都聽過你就係話你係想擴展埋即係成個， 我就開個普通話嘅國情揭露， 即係個輻射能力又強好多咯。 咁於是嗰啲外省人可以翻牆啦，你聽。 咁你應該揾阿黃丹啊、黃君滔嗰啲講嘛。 佢哋嗰啲四平八穩啊，即係唔講秘密嘢，你要講下人哋啲情婦啊、湯產啊，即係拉咗邊個？你要講呢啲。 喂，咁但係如果咁樣講嘅話，阿欣生應該有咁嘅 network 啊。 佢有咁多 network， 佢知好多嘢㗎。我都要聽佢啲嘢嘅，有時係即係咁。 佢應該都揾到人㗎，係咪？定還是佢嗰啲人就身份比較敏感啲咁樣就難 講。咁，我話你可以。即係如果你揾啲人敏感嘅，即係出鏡可以打格仔啦，或者聽整一把聲。 喂，大老師，我想問一下咧，你過去咧揀咗咁多嘅主持，你有冇覺得即係有揀啱有揀錯咁嘅情況？ 咁啊，當然係有啦，即係咁樣係。 黃楊達，你有冇揀錯？其實佢有 character 喎，根據頭先你個 formula。 黃楊達有 character 㗎，咁其實當日就係即係佢。 即係阿 Q 仔推薦佢做呢、這、一個 笑死朕。 唔係由笑死朕轉嚟做黃瑞有話語。 哦，朝頭早個節目。 咁其實咧，我講俾你聽咧，個真相係點咧？即係佢哋其實唔係佢哋講嘢錯，而係因為佢哋唔係 take 到個 full side of the picture， 或者我就真係推薦佢做咗人節目嗰個人咧，叫蕭定一。 嗯嗯。 即係覺得呢個人好有天，好有 天分， 好有冇聽眾，即係咁樣係。 即係唔係 Q 仔啊？原來 唔係 Q 仔就揾咗佢做 ，Q 仔揾咗佢過嚟做呢一個《智取 太平山》 有話語，《智取太平山》《智取太平山》，你 Q 仔唔做啦，過去 DBC 啦，咁就俾咗佢做呢、這、一個呢一、這個 接佢棒啦，總之就 接佢棒啦，做皇上有話語。 係啊，我記得。 咁就即係皇上有話語，我有聽過咧，即係做得幾好啊，咁樣樣。咁阿蕭定一話，如果打組成節目咧，就用呢一個啦，咁樣咁啊。咁我冇乜所謂嘅，即係嗰陣時就咪就請咗黃仁達翻嚟做早晨節目 咯。咁、哦、但係你而家仲有冇即係早晨節目嘅計劃咧？因為我記得佢嗰陣時就話揾諗住揾阿快必噶嘛。 但係即係快必又太咁忙啦，即係而且而家啊蘋果又開埋早晨節目， 係 即係咁多人開早晨節目咧，我覺得冇乜必要啊。即係我哋嗰兩個 project 已經係好大嘅，即係做一個主場新聞，做一個迷知識寶庫，已經係好大鑊，即係咁樣樣係。 嗯，但系 go back 翻即系阿黄杨达嘅问题咧，即系你自己本身有冇后悔咧？你即系 looking back， 即系你觉得系 嗱，首先咧第一件事咧就系、是，我个人咧系永不后悔嘅，真系 系 喂乜嘢错咗就错咗，即系唔好讲呢啲咁嘅嘢。 系 譬如我有一个 partner 一次过蚀咗1亿，我系唔会怪佢。 嗯， 你明唔明啊？即系做咗嘅嘢咧就做咗啦。我哋係睇翻前邊點樣樣， 即係你唔 turn back 嘅人， 我係永遠唔 turn back 嘅人嘅。 係，咁但係其實你覺得佢會唔會俾到你某一啲教訓咧？即係喺用人方面， 即係如果講話，即係其實老實嚟講，當日叫佢做呢個早晨節目咁樣樣， 嗯， 即係我覺得即係比佢嘅人工係高過嘅 TVB 啊，仲俾一 team 人去做，即係佢而家都冇咁樣嘅 support 去做， 嗯， 咁結果佢就即係。sort of 成咗名，即系咁样系。呢啲嘢都呢啲嘢唔好讲。即系我从一个我请你做嘢，我有权唔请你。你嚟做嘢，你有权走去第二个度。我从来都唔会怪人。如果有人出多啲钱请你，你就去人哋嗰度。 嗯。 咁但系咧，即系坦白啲嚟讲，佢冇几耐，就已经咧系。好唔尊重阿萬必，即系咁样。 哦，我听过你讲过系， 吓、嗯啊，即系已经当阿萬必系傻嘅，已经系完全唔会听公司嘅任何嘢。 嗯， 咁样第二个就系我就系当然任何公司都唔中意人呢、這、一个诶、即系有啲人咧，即系咁啦。譬如话只系攞翻两几百蚊居马费，咁、我哋有 understanding 嘅，你咪 promote 下你做嗰啲嘢咯。但系黄杨达唔系，黄杨达系攞全薪嘅。 嗯。 而你攞個全身咧，你就不停喺度 promote 緊你自己啲嘢。 係， 嗯， 要公民啦，係嗰陣 時。不停喺度 promote 緊你自己。而且最後做下咧，我坦白啲講，黃楊達呢個人咧， 嗯， 佢係一個做下就冇心機開始 hea 嘅人。嗰啲節目咧根本咧就已經係越做越差，越嚟越冇內容，因為佢唔用時間去準備。 你點樣比較佢同埋桂思傑咧？ 嚇、啊！桂思傑就由頭到尾都唔好聽噶啦， 由頭到尾都冇心機咁啊！ 由頭到尾都冇心機。 唔係，但係有啲人覺得就係桂思傑咧係一個很好好嘅 storyteller 喎。 唔係桂思傑咧，就係專係講埋啲仔床下底度偷聽嗰啲， 即係好似高陽咁樣樣。 黄杨达就唔系嘅，黄杨达佢做节目以前做得好嗰时咧，即系佢都会用几个钟头去谂一谂。因为黄杨达做节目就要咁嘅，佢咧就谂到十个八个 punch line， 然后咧就插翻落个节目度做嘅。你睇后来咧，系啦，佢系咁样 orientate 出嚟嘅，佢嗰啲节目， 因为佢系编剧出身， 系啊，佢系调翻转头嘅度 get 度 punch line 先嘅，即系咁样系。咁佢后来根本就冇晒心机做，咁呢个系一样嘢。第二样嘢，我讲亲嗰啲嘢咧。即係因為啲故事太長，我唔想講曬。但係實際上呢個係鐵證如山嘅就係、是，佢竟然係幾日後去坐監，係從來唔使 consult 人網，冇話過俾我聽，冇話過俾萬必聽。然後就唔準個節目再做，即係唔準阿蘇豪同埋阿林康正嚟做。你估係你開嘅咩？咁樣樣係。 咁啊奇怪喎！咁你坐監， 佢要我停咗，佢要我停咗個節目， 等佢， 等佢出嚟再做。 做多一個零月，佢就去選舉又唔做，咁要離開先得啦。咁樣就 我聽過，即係呢一方面就喺公司就難以配合佢啦。 即係冇得接受嘅，即係坦白啲嚟講，你去選舉，你而家係搏命。 嗯， 老實講，我啲節目都停做啦，萬必啲節目都停做啦，係咪啊？佢好快就變焦咗去選舉，即係咁樣。咁咪算係點啊？ 嗯， 但係其他嘢咧，唔好啊， 冇啊，人，即係你 Curtis 都要同我講話，係咪啊？ 佢諗住你二零一二年九月 聽到蘇豪講嘅先， 我哋唔知佢選嘅之前。 唔系，我唔知佢即刻去坐监啊，即系咁样系。 哦、oh, ，OK。 咁你既然早开，我俾你继续做多一两个月，做到你去选举啦。 系。 而你而家唔系，你中途又要 disrupt 咗去坐监。 系。 即系咁样点样先得嘅？即系叫做系。 系、嗯。即系个 transaction 真系完全系冇同佢交代过啦。总之就冇商量过啦，就。 佢谂住你同阿郁文熟嘛？佢同阿郁文交代咗，等于同你交代咯。 即係對唔住我，即係呢一個係即係人網同鬱文係完全冇關係喎。 係 啱啱，我哋梗係知啦。 係啊， 咁、但係講起鬱文咧，即係其實嗱，就我哋時間就唔係好多啦，播開咗頭先喺度。咁即係嗱，而家啱啱好一年啦，就係阿鬱文就離開呢個人力啦，係咪？即係其實同樣有個問題嘅，就係、是、人力同埋社記都有個問題，就係話即係個政黨轉型嘅問題。 嗯、 即係曾幾何時你起黨嘅時候就係靠一個魅力領袖。即係個教主啦，係咪？喂，但係一由即係其實冇咗呢個教主，點解轉型嘅時候係經過一個非常之困難嘅時期，係咪？即 係咁樣講啦，即係兩個嘅分裂咧，其實咧就有一啲唔同嘅， 係、 都坦白嚟講，即係當日社記嘅分裂咧，其實咧我上次見阿土，我就同佢講幾樣嘢， 係 我啲嘢咧係一年後兩年後咧，你都可以拎翻出嚟講，我都係嗰句説話。 嗯、 我剛當日勸阿土咧就係話：，喂，呢個係你，你已經奮鬥咗廿幾年，你個立法會席位係隨手可得，你只要做兩樣嘢啫，就係叫啲人唔好攻擊黃毓民，大家就可以妥住先。你知唔知啊？妥到選舉，你咪中意點咪點咯，咪温埋佢咯。大家即係我其實阿土係坐喺度，即係對得住。燈火講，你問阿土，我其實嗰啲真係完全冤枉嘅，即係等於我話我人，我有冇過問社民連啲嘢 㗎？係 知都唔知㗎，唔好講俾我聽啊！ 你唔知嗰日你同我講呢句説話嗰時咧，我就點咗個人名，我就話嗰個就係 Edmund， 嗰個就係院長嘅時候咧，呱呱嘈 咁樣。喂，我唔係去過社民連啊，內部啲嘢我真係邊個都唔知啫。入嚟嘅嘢我都知，唔好講人力啊，佔中後援會快必話同我講，因為我佔中會。喂，你唔好同我講，我已經好 keep， 我好多嘢搞㗎，你知唔知啊？我自己啲嘢都唔想搞，都想俾屋人搞。呢啲人事上咁麻煩嘅，你做乜同我講？我就係、是、即係第一，就係、是、我覺得好可惜，因為當日大家都落咗三年心力落去，即係我都叫支持得社民連咁耐啊，即係用人網嘅 platform、 嗯。 你而家散咗，下次選舉點 Q 樣啫？呢個係最大嘅嗰陣時係即係出嚟有五六千人噶嘛，即係最大嘅 opposition force 噶嘛。 係啊， 而嗰個問題就係一樣嘢啫，就係、是、喂。有啲政真係，即係你同長毛喝 Q 住啲人冇攻擊阿鬱文，咁暫時咧就唔夠會反面，咁你咪選鳩埋下次，即先算咯，係咪？我係咪咁講啊？ 差唔多，我就話喂，我撳唔住，有啲有傻噶嘛，大佬， 因為個個都有 character 噶嘛，而且嗰班人又係中意聽網台噶嘛，佢自己本身模仿埋嗰個角色喎。 第二樣係咩話，老蕭？我睇大家一齊記下先。 係啦，嗱呢個我係當日咁同你講。 係啊。 咁第二咧就係話，即係話嗱咁樣啦，即係讓一步就叫桂思傑辭職，咁大家咪落到台咯。 做咗啦， 有咁只馬仔，你知唔知？即係其實你諗，第二當然啦，即係仲有一樣嘢就真係嗰個係嗰、那個，即係我唔同意佢哋話阿鬱文投共，去到今日我都唔同意嘅呢樣嘢，即係我唔中意用呢啲咁嘅陰謀論估人，即係咁樣係。 就 what he behaves 就最重要啦， 係啦係啦， 睇 output 係 啦，睇 output 係。 即係如果要咁講，大家講到天黑都唔使講啦， 係啱。 因為冇證據啊嘛，嗰啲 冇證據嘅嗰啲係， 即係民主黨嘅今時今日仲係講嗰啲嘢咧， 仲係講嗰啲嘢，即係咁啊， 都係多鳩魚嘅都係。 所以咧，你我唔會講呢啲用呢啲説話攻擊人嘅。咁第二點當然就係有一個 difference 咧，就係社民連當時咧係有一個 policy 上面嘅拗叫，而我係同意阿鬱文嘅，就係票曬票上，即係咁樣。 係。

我哋冇認真咁喐佢，我而家諗緊點喐。 你部署緊， 部署緊，仲諗緊條點解？ 唔係咁，你真係好似蘋果咁講啊，老蕭，你真係人民力量嘅精神領袖嚟。 哦，咁我從來唔要做人哋嘅精神領袖喎， 係咩？ 係啊，真係嘅，我從來唔係咁樣樣嘅。即係我教嗰套，因為點講咧？你話如果練武功咁樣，即係我教嗰套係內功心法，就係 critical thinking。教 critical thinking 嘅人咧，就係唔會要人哋完全根據我嗰套，即係你講得有道理。就算是我覺得即不是盡美到了，但是你已經是進步，我是要求那些人的功力的進步，內功的進步，即是這樣是、 嗯、 你照講我講的東西是沒有意思的、 嗯、 即所以我都說不是為什麼找白姐姐來做節目即是我是完全不介意人家跟我不同政見的，即是這個 沒錯。但你有沒有想做一個 Kingmaker 的角色呢？ 冇咁老啦，做乜嘢啫？ 马先生， 喂，要做个特做 Kingmaker， 要做到特首先有意思啊！几时之后咧普选啦？特首个死咗都未普选。 但如果你可以 hold 住成个香港嘅抗争同埋激进派嘅时候，我都有一定作用噶喎。 呢个系 hold 唔到嘅 ，hold 唔到嘅， 因为好难 hold。好翻激进派 ，hold 翻激进派好难 hold 嘅。即系我喺2004年，我同你一齐做赌董，咁我已经出嚟试过一次啦。即系旧年选举，即系呢啲我能够有时间中帮下就帮下啫，但基本上。我再讲一次，我做嘅系更加长远嘅嘢。呢个当初做人网已经话啦，我做嘅系民主嘅基建工作，做 infrastructure 唔系做 superstructure， 即系咁样系。 即系其实文化抗共，其实你系老祖宗嚟嘅。即系如果咁讲嘅话， 我有样嘢真嘅，你睇下人力嗰班友咧，出嚟啊！即系只抽去抽赢嗰班议员，即系好识得我嗰套嘢系点样讲，即系我可以每一次。 喂，阿萧生，老细，你话即系其实好重视一个人嘅功力嘅进步啦。你我記得你講過話你會培育細媽嘅喎，細媽而家點樣咧？咩情況咧？ 係即係細媽即係懶泥扶 唔上，唔係嘛？你都搞唔掂佢？ 即係我叫佢溝女，佢冇辦法啦，溝女係一太慳錢嘅。 咁又咪因為出糧俾佢太少啊？ 係㗎，都係可以嘅，因為佢好多 OT 啊嘛，佢係。 哦 ，OK。 佢籌緊錢買樓嘅佢而家。 唔係喎，咁佢都好上進喎。如果咁講嘅話都，都係嘛？唔係咁啊，阿于飞嗰啲啊，于飞你嗰啲你嗰啲有冇機會咧？ 阿于飞要打佢幾分學夠氣，即係咁樣 係。即係要即係 你要即係嗰套嘢入一道學問， 匿文都要。 係啊，你要能夠深入淺出嗰個先係真功夫啊嘛，即係咁樣係。 冇錯。 係。咁啊，袁黎明咧？ 袁黎明个人好聪明噶，即系佢其实你睇住佢进步嘅。袁黎明呢个人系睇住佢进步嘅。咁当然啦，即系当初咧，即系佢仲有一啲小女人嘅嘢嘅，有啲反应太快嘅嘢嘅，即系佢含有呢个问题。但系佢咧系好好记性嘅，佢读书系好好记性，佢病咗都攞六休三粮噶嘛啫。佢听得你几次咧，佢就执到噶啦。袁黎明啲嘢就系即系。 哦 ，OK， 即係所以其實佢就即係你覺得佢嘅 potential 係即係係可以係喺呢個港島區嗰邊係立到足嘅，即係如果 即係未必港島區，但係我覺得袁黎明出嚟選咧，即係贏嘅機會咧就好大啦，即係下一屆即係咁樣係。 咁如果佢 而且仲有一樣，你明點解咧？就佢係一個非常勤力嘅人，即係咁樣。 係 佢搏命搏到你唔信嘅，即係 朝頭早到晚啊！佢 係啊，可以企十幾個鐘嘅呢個人係。 喂，老師，我哋講翻啲即係政治嘅嘢。近年嚟嗰個趨勢咧，我估你唔知你事前估唔估得到咧？即係例如呢個本土派而家嗰種崛起咧，直情已經去到一個階段，就係完全割裂噶嘛。 嗯， 即係而家我問你，作為一個 Kingmaker 或者一個 Adviser 啦，咁樣搞嘅六四嗱25周年，本來已經應該好多人去噶，好多人關心，而家搞到即係好大鑊就係、是、你還你，我還我，唔關我的事嘅中國嗰啲嘢，佢民主仲大鑊咁樣。你會怎樣 advise 我們去繼續搞下去呢？ 嗱，即係咁樣，我係呢個 line 我係好清楚嘅，即係咁樣係，即係我講你話嗰啲人即係講乜嘢都係錯嘅，即係我點會係大中華教？即係我呢個係即係好細嗰時就大中華教，而家我主張中國邊個地方中意獨立就獨立，嗰啲人唔係大中華教，即係本土你要分開兩樣嘢，本土意識係強咗，本土意識強咗就是、因為受到大陸嘅壓迫，呢一、個於是中港矛盾咧就強咗，但係並唔係佢哋嗰啲本土派有幾多支持，我可以話俾你聽。今年尖沙咀佢有500人，我就話佢叻啦，即係咁樣。 喂，死喎！我覺得真係有超過500人，老少。 你又睇下。

喂，隔離嗰個如果一個專制獨裁嘅國家，同埋咁龐大嘅時候，係好更好危險嘅事嚟噶嘛？ 好危險嘅事，即係結果佢做嘅嘢，當然咧又係自己拳頭再近，佢而家有兵喺香港噶嘛，即係呢個係一個現實問題。即係點解我咁多時間去 watch 大陸嘅局勢發展咧？就因為其實真係影響到香港噶嘛，呢、這、一個係，即係呢個我嘅判斷。嗰次同阿戴耀廷都講。習近平在香港政改怎會讓步啊？你看看他在出所有 政策硬成怎樣， 對日本又是這樣， 是啊，對越南你看 對越南又是這樣，是不是反貪他都好行 啊，啊完全唔肯讓步啊！呢個人 是，但係大陸佢而家去香港就係全面收網，尤其是對付佔中啦，佢即係其實係公權力方面咧，其實係各個部門佢已經開始喐緊啊嘛。 嗱，佢我都知嘅，即係所以我咪話。我同戴廷講，你唔好同佢硬碰啊！佔中，即係我哋咧，佢話一話你非法集會，而家警告你非法集會就散咗咯，即係去第二條街再集結過咯。咁啊，好難搞嘅嘢嚟嘅，咁樣係啊，你拉到你可以坐得幾耐啫？佢話，但係而家喺小欖執笪地方出嚟，預備可以坐一千人喎。即係佢諗住你佔中，如果拉 Q 曬，即係上次咧韓龍一千人咧，佢就拉唔到啦。今次咧就執定笪地方咧，就可以拉一千人。如果有一萬人嘅話咧，即係可能執咗政府大球場，即係將你趕 Q 曬來。呢個喺阿根廷真係咁樣， 即係打油。 混住喺个几人啫， 即系打游击啊嘛，其实系， 即系你将你混住喺政府大球场，咁啊可以混一万人都知咁样系， 但系而家你乐唔乐观咧？对占中 吓、啊， 搞成咁嘅样， 即系我可以咁讲， 完全戴耀廷 out of control 而家系， 系完啦，你要分几个层次讲、第一，有冇某种形式嘅占中系一定有， 系， 我唔能够判断嘅就系、呢个。mass 有幾大，同埋有幾堅持，幾堅持先係重要嘅。即係其實堅持就乜嘢咧？你要日日出嚟啊嘛，因為你十六個鐘頭之後，我翻屋企瞓覺，聽日要翻工，咁啊即係成件事就玩完咗噶啦。好啦，呢個係第一個堅持。嗰啲人肯預備半個月嚟到做嘅，即係好似泰國咁。第二就係、當政府去拉嗰啲人嘅時候，嗰啲人繼續敢唔敢？ 你覺得香港人得唔得？驚嘅喎，香港人好多都拉你嘅時候，我驚嘅喎。 係啦，就係呢一點啦。你仲敢唔敢出嚟？即係我都話，如果拉嗰啲話，政府一定拉為首嗰啲人，拉為首嗰啲人咪扣留佢四十八小時咯，有咩好差住佢哋先得嘅？即係咁樣係，都要放人噶。香港係係啊，咁而嗰啲群眾係因為拉呢啲人而出嚟更多。而嗰啲被拉嘅人，一釋放出嚟，佢又去，咁樣政府咧就冇辦法噶啦，只係得一招嘅啫， 係 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 係 行國家安全法，係可以 引入內地嘅法律， 就坐兩年，即係好似新加坡咁樣，咁就任何人都驚噶啦，即係拉幾百人去坐兩年就。 所以有兩個問題啦，喺呢度帶出嚟。第一，你覺得阿爺會唔會係咁強硬？頭先你嘅講法，習近平就係黐咗線噶啦，佢會。第二個就是香港民眾有冇咁堅持？ 香港群眾有冇咁堅持呢？我都係懷疑嘅，不過我哋盡搞咁解啫。至於阿爺有幾強硬呢，就係、睇習近平，即係如果唔係去到咁樣樣，習近平係一定唔會讓步。就算係去到咁樣樣，習近平會唔會讓步呢？就係睇佢大陸嗰攤嘢係搞到幾大鑊，你知唔知啊？如果佢大陸咧已經係焦頭爛額咧，佢香港咧就唔敢搞樣新嘢出嚟，因為反而咧好似骨牌咁觸動大陸嘅局勢。呢、這個機會係有 10%，10%， 即係有機會佢真係喐咗你香港先。 係， 就費事你影響埋我大陸。 係啦，係啦。 OK。好，老蕭講下啲八卦嘢，最後尾就聽阿黃毓民講咧，就係阿黃老邪啦，我叫佢做，佢就話咧，你分咗錢俾阿大舊就冇分俾佢係嘛？即係嗰層樓嘅問題 啊，係即係唔係就係使你嗰層樓就唔係我嘅，係嗰層樓咧就呢個 3D 嘅， 哦，即係你 hold 啦，你 hold 3D 啦，係咪？ 咁就係我唔係我 hold 3D 噶 ，OK， 係蕭定一嘅， 哦哦，明白。 咁咧就係所有人都分曬錢，包括佢老婆在內。 分晒嘅， 佢老婆除咗黃毓民私人名嗰啲， 點解可以咁咧？ 點解咧？唔係即係咁嘅樣啊！因為當時咧出咗個 general offer， 叫你哋簽翻翻嚟咧就會俾，咁佢冇簽翻翻嚟，其他人咧就簽翻翻嚟，咁就除咗佢同佢老婆，咁後來佢老婆咧就揾人揾阿蕭定一，咁蕭定一就咪俾咗佢咯。咁但係黃議員嘅問題喺邊度？

呢個係一個兩邊睇嘅問題嚟嘅，即係如果拉布唔係一個新鮮刺激嘅話，調翻轉頭睇，亦都啲人已經接受咗拉布啊嘛，即係於是你就可以再進一步嘅行動。即係個公民抗命呢一個非暴力主義呢個金地話，唔係一個 passive 嘅行動，係步步進逼噶嘛。即係假如我所有嘢都拉咧，你諗下有日如果大家都覺得冇問題，我就可以將呢個再進逼一步咯。所有委員會、所有會議都拉，你咪所有嘢都剪布啊。於是咧，成個立法會長期變咗笑話噶咯。應該過嘅嘢全部過唔到，應該問嘅問題全部問唔到咯。更加顯出其荒謬性啊嘛，即係咁樣。 即係你嘅理論就係話，等香港人習以為常呢個抗爭嘅模式，咁跟住就可以升級啦。 就升級噶啦，即係咁樣。 OK， 咁但係其實就嗱，跟住有位叫 Free Man Kong 啦，就講就係話，劉墉講就係話，即係而家呢個人力咧就 overdone， 即係其實即係只喺即係曾普聯呢件事件度啦，差唔多係。 我有個朋友，我知道，我答你呢個問題。 係 阿土，你聽下。 好啊。 佢呢個比喻咧就好笑嘅，真普聯就係咧民主黨要求人力同社民聯加入喎，即係佢諗住我人多你人少，即係搭咗個棚請鄭宇石出嚟。好啦，呢個和平佔中三子兩個係同民主黨關係好密切嘅。佢話今日唔係淨係人力咧，連埋社民聯所做出嚟嘅嘢係乜嘢咧？是霸咗人嚟只殼喎，嗰個比較小股東，本來批5% 股票，你變咗大股東，一佢走挑咗。 我明啊， 我今日睇評 股，你呢個主通變成咁樣， 你不嬲都係，你不嬲都係炒慣股票，以細食大。 係你變咗本來批5% 股俾你玩下，你而家變咗大股東。 我今日睇呢個，我今日睇蘋果有個季圖，咪咁講咯。啊，咪話即係其實而家即係而家人社兩黨就叫做係即係叫以小控大咯，即係所以佢哋而家就係好怕呢、這個即係、就是、民主黨走啊嘛，係咪？ 咁現實上係即係我都話啦，你加埋其實佢哋話我一早話點解要參加佔中， 係 就因為就以人社兩黨嘅力量係做唔到嘅呢啲嘢，你一定要明白。一定要結合一啲溫和勢力先得 嘅，因為如果要做到嘅，我哋屆時做過啦， 已經做咗啦，幾百有咁多人噶嘛，即係呢個 係你一定香港人好奇怪，一定要靠呢啲溫和過去冇搞過的人咧，覺得有新鮮感， 係啊， 連呢啲人都出嚟啦，所以就好大鑊啦，阿爺就驚啦咁樣， 係啦，咁樣樣嘛，咁所以今日就算你民主黨走咗，可以話俾你聽，即係公提牌終於。你係一定，所以一定要夾住學界嚟去做噶嘛？多咗學界呢個力量，呢、這個道德號召力，多咗佔中三子唔走得噶嘛？呢三個夾飄死。 唔係，但係蕭生，你講起學界咧，你點樣睇啊？即係黃之鋒，你覺得佢政治上面即係嗰個前途係如何咧？ 即係如果而家講政治前途咧，就係、是、太早啦， 言之尚早啦 。即係我希望佢能夠即係讀完書之後成熟啲啦，即係咁樣，所有嘅見地都今日有佢哋仲係有啲弱點，但我唔想批評佢，即係咁樣。但係 anyway 最重要嘅就係佢哋，如果佢哋嘅方案，即係我係主張。佔中後援會是支持學界方案，即人力就支持三位，佔中後援會就是支持學界的。學界大勝一刻是不是凹死了他們是焗住要去佔中啊？佢哋去佔中先，因為你個方案贏咗，你都唔去，你唔係咁衰仔啊！嗰啲唔係好拉得，你拉啲靚仔咧，你道德上就輸曬咯。 全世界政府都係啦， 係啊， 面對學運嘅時候最頭痛。 所以而家唔恰劍咪即係向呢啲家長埋手咯，係 咪？咁其實就即係都唔係細到咁嘅，我哋唔講緊呢啲啊嘛，即係呢一個係係嘛，起碼都 form six 啊，即係呢一個係即係或者大專呢啲啊嘛，咁呢一個就係令到嗰個光譜拉闊咗噶啦，會採取公民抗命呢啲行動係，咁仲有好公即係好堅決嘅，即係嗱。即係人社兩黨已經20多萬票，加埋范國威，仲有啲好堅決㗎，毛孟靜啊，即係呢一個呢一、這個公民黨而家個主體都好堅決㗎。咁係咪已經係個嗰、那個無端端呢個激進光譜係擴闊咗幾倍咧？咁樣樣係。 喂，但係人社兩黨而家仲有冇20多萬啊？

你幾時得閒去啊？呢個匪類監察院， 有幾多成去你哋嗰度？ 係啊 係 啊， 阿Tony Joy又Johnny Fox嗰幾個即係咁樣，阿劉墉都有時去㗎。 有 咪所以話你犀利咯，你即係剩翻嗰啲就幫下我哋手嘛。 咁即係阿蕭生手指罅漏到俾我哋啫。 係啦， 天下網台出阿蕭生， 即係天下武功出少林一樣。 係啦， 係冇咁講，冇咁講。 多謝老蕭， 好嘅，好嘅，多謝曬你哋，多謝曬你哋，拜拜。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 HK Peanut 2014